两关大道，哪有十米路途之力，我乃招命问心的。 有命便知，无命不晓。 提起此人大大有名，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 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 去夜来的不凑巧， 怎么 方才在此晚餐？ 如今呢， 回转还要去了。 烦劳大嫂与我传话一声，就是有人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他破前接去。 巨爷请稍待。 有劳 王三姐做什么？你丈夫托人带来万金家事，叫你破前接去。 吓得破来用不看，这一位大小大财万千银儿不得见，后银儿好像啊七宝船本当向前把替换托人娘比比大嫂前来见礼， 还礼。俊爷，但是失迷路途的， 阳关大道哪有失迷路途之理？我乃昭明问心的， 有名便知，无名不晓。 提起此人，大大有名， 但不知是哪一家呢？ 就是那王丞相之女，薛平贵之妻，王宝钏。真是 啊，俊爷，你与他有亲 无亲？ 有故 非故？ 非亲非故，你问他则甚？ 大嫂有所不知，我与他丈夫同饮吃粮，托我带来万金家婿，故而动而问。 俊爷请稍待， 请便 且至。想我父亲分别一十八载，今日才有书信回来，本当向前接去，怎奈衣衫褴褛，若不想请这书信嘛，又不能到手，这便怎么去？我自有道理。啊，俊爷，要见王宝钏大过衙门，你可知道？ 刘知儿，远在天边，不能相见。 这见。 莫非你就是薛大嫂么？ 不敢，平贵之寒气。 来来来，重见一礼。 方才见过礼了。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。 好过礼多人不怪，那书信来也啊。 哦，我也告别， 请便。 哎呀，帖子，想我平贵离家一十八载，不知他的贞洁如何？看四下无人，不免试探他一番便了。陈大牡丹西，庄子健身三西去，酒壶洗过了，若不问名谁品贵，挑起自己的气，供他带泪，日子哪去？把大嫂知

他自然有我。鬼配马给了我十两纹银， 我来问你，你在军营之中吃几分钱了？ 一分。 我那丈夫呢？ 也是一分呢。 你二人举世一样，你哪有银钱借与他用？ 大嫂有所不知，我那薛大哥是个风流浪子出身，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不怕大嫂你笑话，为君的乃是个贫寒出身，积攒了几两银子都借与他配马了。 这就不对了。 怎么？ 像我那雪狼也是个贫寒出身，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。 哎呀，薛大哥啊，薛大哥，今日才知道你也是个贫寒出身哦。 哎呦，都被他吃掉了。 本里黄来吃了并不曾还我半套盆。 你就该问他要， 无忧也是枉然， 妈妈也该问他去要啊， 岂不伤了弟兄的和气？ 俊爷，你要见带的活物， 防身宝剑。 赵娃，杀了他也该问他去要啊！ 杀人不要偿命吗？ 难道是你这银子就不要了吗？ 有道是善财难舍呀。哪有你可以去好要看见到长安城有一个王室把我传 去了。王宝钏该你的 不该， 欠你的 也不欠的， 不该不欠你替他责审。 我来问你，这负债 自还？ 负债呢？ 气 气怎么样啊？ 气不管。 哎呀，他倒推了我干净，依我看来，少不得这债嘛，就要落在你的身上了啊。两匹卖八大三卖一当军人呐。 当军人是哪个？ No, 不才就是我。 有何为证？ 婚事为证。 拿来我看。 来，大嫂，你那有志气之人，婚事拿在你手，三把两把车碎，为君的岂不落个人财两空吗？ 依你之见呢？ 去至前村，约请三老四少同辞同观。 此话当真？ 当真呢、俺哄你不沉默。 寒心的

刀枪我难来调停。 哎，伙计， 哎，怎么着，伙计？ 咱们丞相八成是老糊涂了。 怎么呢？ 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，看看江陵城下，丞相不加防范，反叫四门大开，洒扫街道，这是怎么个用兵之道啊？ 八成是叫咱们送死吧？ 差多了。 老君们，您何故临门门那盆一轮？ 这非是小人们纷纷议论，有道是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。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，看看江陵城下，丞相不加防范，反叫四门大开，洒扫街道，叫小人们有点担惊害怕呀。 是啊，这件事永不着，儿啊等啊， 这件事是用不着小人们担心。无奈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想着西城冲汉中，乃咽后之要道，丞相得拿个准主意才好啊。 是啊，西城的成为三百父王，有十五万那生病。 哎，伙计， 怎么着，伙计？ 丞相不慌不忙呢？ 怎么呢？ 闹了半天，这城里头埋伏着十万神兵啊！ 是吗？哎，我瞧瞧， 你瞧瞧， 我瞧瞧，我瞧瞧！哎呦呦呦呦！哎呦，伙计，你猜怎么着？这里三层外三层的， 有多少？ 我是一个也没看见呢。 你呀，肉眼凡胎看不见神兵， 还是听咱们丞相的吧。 哎，听丞相的吧。

乾坤，先帝呀也下那娘啊。算清了韩家的定主啊，三分官风到木香口啊，只长帅东西南，南北交拨，沟通啊津，周文王放疆场，俺知阿哥敢比大千的压力先得成，先我是在地老啊，我量一量情义，我面前却上过只有一的人， 有情同人两的母，老曹接到一顿是老如藏兵，我本当领人马杀进城，清风民怎地却假的借了帮你清风对手， 一番安平高站空翻那银车，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，我一层差人去打听，打听的司马领的兵就往西行，并非是马苏谋烧才能假银是将帅不和，才是受我的家庭，你夺我三成多，叫心叹而无言，有多的下沉，只可晾在地楼把家等等候你到此谈哪、啊、谈谈谈心，臣儿贫无爹爹，今早你背下羊羔美酒，犒赏你三那、啊、军，到此就该把臣心，为什么你犹豫不定，进退两难，为的是祸亲，左右请了同人两国，我是又有埋伏又有兵，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心不定你就来来来，请上城楼。 人为的也有埋伏兵，